Yes, Santa, Santa Cheta, Tisarana Sarana, Etalukandareva, Dhamma, Dhamma Jadeva, Guna Guna Guna, Vyavadasa Vigalang, Ete Ayandadeva, Ete Ayandadeva, Ete Kanakamaye Meru Rajiva Zandu Sandu Zandu Zayedung Manivari Vajanang Sadamagang Zamagang Zandu Zandu Zayedung Manivari Vajanang Sadamagang Zamagang Namu Jidhamma Atita

yani dabtani zmagdani zmani va yani yandrig tatagdang devman zabjdang budhang namazam zvadiyad dhammang namazam zvadiyad sanghang namazam 佛法中感受的重要性。佛陀的教导是一个体系完整的教学，借着开展对自己的了解而净化自己，体认到自己的实相，便能消弭因不当的理解而引生的错误行为及不快，让我们依循实相来行事，过着丰饶积极而快乐的生活。佛陀在念住经中指出一种透过观察自身培养出了解自己的实践方法，这就是内观法。观察自己的实相，立刻会发现我们平时提到的自己有身心两个层面，我们必须学习从生理、心理、身和心两个层面来观察。但要如何确实的体验到身和心的实相呢？接受到别人的解说或是理智的知识是不够的，这些或许可以在我们进行自我探索时作为参考，但是实际的进行内在的探索及体验自身的实相，还是必须靠自己。我们依赖感觉来体验身体的实相，也就是以产生在身体上的感受来感觉身体的存在。尽管闭上双眼，我们仍知道有手以及身体其他部分的存在，因为我们能感觉到它们，就像一本书有外在的形式，有内在的内容一样，我们的身体结构也有外在的身体的客观的实相，以及内在感受的主观实相。我们研读书中所有的文字以了解内容，同样的，我们透过感受来感觉身体。如果没有觉知到感受的存在，那就无从了解身体的结构，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同样的，心理结构也可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部分，心 citta 和法。此处的法是指任何心上所产生的念头、情绪、记忆、希望、恐惧等心理的内容，就如同身体和感受实际是无法分割的一样，离开了法，心的内涵也就无法观察心。心和法是紧紧相连，彼此互相影响的。在佛陀的教导中，这一关键性的发现极具意义。佛陀说，当诸法在心中升起时，就有感受伴随而生。因此，观察感受其实是了解个人身心整体的最佳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下面四个面向去了解每一个人：生理方面的身体和感受，心理方面的心和法。这四个面向即是念住经中的四大部分，也即是观察个人现象的四项有力切入点。要完整的探索每一个面向，都必须实地的去体验，而每一个面向都可以借着观察感受来体验。因此佛陀特别强调觉知感受的重要性。佛陀对弟子最重要的开示之一《婆罗门迦罗经》中，他说，借着如实的观察感受的升起和灭去，借着如实的观察感受的爱畏，借着如实的观察感受所含藏的危机，借着如实的观察从感受中脱离，觉者获得自在和解脱。佛陀强调， 想体悟四圣谛，觉知感受是先决的条件。他说，对那些体验到感受的人，我告诉他们，什么是苦，什么是苦的起源苦集，什么是苦的止息苦灭，以及止息苦的方法苦灭道。感受到底是什么？佛陀用了许多的方法来描述它，并把感受纳入构成心识的四种历程之中。但是在精确一点的定义中，佛陀说，感受包含心和身两个层面，只有身没有心，无法觉知到任何的东西。例如死亡的躯体就不会有感受存在，能感觉的是心，但所感觉到的东西具有不可摆脱的身体成分。这个身体成分在我们修习佛法时扮演核心的地位。我们修习佛法目的是要开发我们的能力去面对生活上的种种变迁，而仍能保持平衡稳定。所以我们先得练习在内观时保持平等心，去观察我们身上发生的任何的现象。保持如此平等的心，我们便得以去除因习性所造成的盲目的反应，而能于每一个情绪中做出最好的正面行动。我们对生活的体验乃透过六个根门，眼耳鼻舌身意而来，其中五个是身体的感官，一个是心识。从缘起法来看，六根只要有任何一根与外境接触，接触到物或是心的任何的现象，便会在身上产生感受。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身上发生什么，我们在意识的层面就不会觉察到感受的存在。在这种无明无知的情况下，下意识便会对感受升起刹那刹那的喜欢或是厌恶的反应。这种习性反应会增长成贪爱及嗔恨。在意识觉察以前，习性反应已经不断地重复增强过无数次。因此，如果禅修者只在意识的层面留意，他们只能在习性反应已升起并且酝酿强大危险的力量之后才察觉到，那时足以吞没禅修者。他们已放任感受的火花变成了大火，然后才要扑灭它，这实在是无谓的自找苦吃。而如果他们学会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客观地观察身体内的感受，火花就会自行烧光，不是酿成大火。禅修者经由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层面，就能在感受升起的瞬间觉知到，而不会产生任何的习性反应。身体层面的感受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让我们在自己体内体验到当下可以触及的无常实相。我们的内在刹那刹那都在改变，以感受这出戏来显示无常。在身体这个层面必须体验无常，关照到感受的不断的变化，我们便能领略到自己无常的本质。这样的领略让我们明白，执着那些短暂存在的事物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对无常的实际的体验会自然地激发我们升起不执着的心理。这种不执着的心理不但能防止我们产生新的贪爱及憎恶，也可以消灭我们对爱憎的惯性反应。这时候我们的心才能渐渐地从苦中解脱。除非包含整个身体这个范围，否则受蕴便仍是片面而且不完整的。因此佛陀常常强调从身体的感受去体验无常的重要性。他指出，持续努力保持对身体觉知的人，戒除不好的行为并做该做的事，有觉知力并有彻底的了知，就能从烦恼中解脱。苦的原因是贪爱和嗔恨。一般认为爱憎是来自于我们身心对各种对象所产生的反应，但是佛陀却发现，介于对象和习性反应之间有个失落的环节，那就是感受。我们是对内在的感受做习性反应，而不是对外在的事物做反应。 当我们学会客观的观察、感受，而不带贪心或是嗔心的习性反应时，不但不造作苦因，反而还会止息苦。因此，观察感受是实践佛陀教导的精髓所在。而要觉知全面的受蕴，必须观察身体的感受。对身体感受的觉知，能使我们深入问题的根源，并拔除痛苦的根源。观察到我们自身身心的深处，才可能从痛苦中解脱。了解觉知感受在佛陀教导中的重要性后，我们就能从念住经得到新的洞见。经文首先叙述念住的目的在于使众生清净，克服愁贪，灭除苦忧，实践真理，体证涅槃。叙述念住的目的之后，接着便简要地告诉我们如何去达到这些目标。禅修者要精进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就身体观察身体，就感受观察感受，就心观察心，就诸法观察诸法，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等等。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一个修习内观的人而言，其中意指就像黑暗中的火花一样清楚明显。身体感受、心以及心的内容诸法，是人所包含的四大部分。要正确的了解人的这些现象，我们必须直接去体验自己的实相。为了获知直接的体验，内观者必须发展两种能力：觉知 Sati 和时时彻知无常 Sampajanya。这部经名为念住，但如果没有深入自己的洞见，只有觉知是不够的。须得洞见到我们所谓的我的无常现象。修习念住能使内观者领会自己短暂的本质。有了这种亲身的体验时，就能确实建立念住，建立那种能引致解脱的正念。到那时，贪嗔自然消解，不只是对外在的世界的贪嗔消解，连内在世界最难消解的贪嗔也会消解。内在世界的贪嗔是深藏心底，而且经常被疏忽，是不假思索、信负相连的执着我们自己的身心。只要这种深藏的执着还存在，我们就难以从痛苦中解脱。念珠经首先教导的就是如何观察身体。身体是身心结构中最明显清楚的层面，也是最适合进行自我观察的起始点。从身体开始观察，然后感受的观察、心的观察、法的观察，便都能次第的开展。这部经里教导好几种开始观察身体的方法，第一个也是最常用的就是对呼吸的觉知，其次就是注意身体的一举一动，无论从何下手都有必定的程序，每位内观者要经过这些程序才能到达最后的目标。下列所录是这部经典里十分重要的章节。禅修者于是就身体内部观察身体，就身体外部观察身体，同时就身体内部外部观察身体。因此他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地觉知这是身体，修成了只有了知和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这段文字十分的重要，它出现在探讨身念住的每一个段落的结尾。接下来讨论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的章节中也都出现这些文句。这个章节描述了念住最基础的修法，但因表达上的困难，因此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说。但如果我们了解这章节谈的是觉知感受，了解起来就没有那么困难了。修习念住，内观者必须洞察到自己的本质，深入洞察的方法就是观察感受，包括观察身心法其他三种身心的现象。因此下手处或许会有所不同，但修习到某个程度后， 必然都会进入有关受念住的修行。因此经文说，内观者可以分别从身体的表层开始，或内外两者一起观察，也就是说先从身体某部位观察感受，再渐进地培养出对全身感觉到感受的能力。当开始修习内观时，或许会感觉到明显而强烈的感受，并且似乎这些感受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内观者会觉知到感受升起，经过一段时间后灭去。此阶段他们体验到的是身心上粗重明显的感受，整体似乎有坚固持久的本质，但继续修习到某种阶段，那坚固的性质自然消失，身心只感觉是一团震动，瞬间升起，瞬间灭去。有了这种体验后，内观者就会明白身体、感受、心和法其实只是一连串没有自信不断变化的现象罢了。具备了这样的对身心究竟实相的直接体悟，便能够粉碎我们原有的幻觉、设想和错误的见解。原先只是建立在信念或是推论上的正确的观念，当有了这些体验时，便呈现新的意味。逐渐借着对内在实相的观察，到最后所有扭曲认知的习性都将去除，只有清净的觉知和智慧留存下来。当无知消失，潜伏在深层的爱憎习性也将连根拔除，内观者便能从所有的缠缚中解脱，包括对自己内在身心世界的最深执着。当这种执着消除，一切痛苦就消失，个人从此解脱。佛陀常说，无论什么被感觉到的都是和苦相连，因此感受是体验苦的真相的理想工具。不愉悦的感受当然是苦，但是我们只想拥有愉悦的感受，也是一种十分危机的苦扰形式。任何感受都是无常的，如果我们只想拥有愉悦的感受，当愉悦消失后就只会留下苦。因此每一个感受都包含着一颗悲苦的种子，所以当佛陀指点我们习苦之路时，他特别的指出感受的升起之路和灭去之路。人只要停留在身心世界的范畴，受和苦便会持续，唯有超越这个身心世界，去体悟涅槃的究竟实相，受和苦才能止息。佛陀说，有些人不能过着如法的生活，因为他谈得太多。有些人虽只略闻正法，从自己的身体去体验自然的法则，这样他就能过着如法的生活，永远不会忘记正法。我们的身体是真理的见证，当内观者在身内发现真理时，真理是如此的真实，自然会过着如法的生活。人人都可借着学习观察我们内在的感受而体会到这个真理，我们也因为如此而从痛苦中解脱。 阿难的本愿为Anantagunamai Buddhaki Nirvanandhatu Dharamandhatu Buddhidhatu Sheshaparajyagi Sabhiki Jadayamayin jagi sabhike Anand punyamayi Anand gunamayi Dharamaki nirvanandhatu Gyanandhatu Buddhidhatu शेष पर जागे सभी के हृदय में जागे सभी के अंग अंग जागे सभी के अनंत पुण्यमय अनंत गुणमय संघ की निर्वाण दत्त धर्म दत्त बुद्धि दत्त शेष पर जागे सभी के हृदय में जागे सभी के अंग अंग जागे सभी के 将心平稳下来，花几分钟来练习观息法，花几分钟来练习观息法。观察吸进来的气息是进来的气息，呼出去的气息是出去的气息。保持非常警觉，非常专注，非常警觉。持续觉知吸进来的气息，呼出去的气息，自然的进来，自然的出去。保持觉知气息吸进来的整个经过，气息呼出去的整个经过，从开始到结束。当气息刚开始进来时，你就觉知它开始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它停止进来了，它开始出去，出去，出去，它停止出去了，再一次它又开始进来，就像这样，气息吸进来的整个经过，气息呼出去的整个经过，保持完全的觉知，持续的觉知，一直保持注意力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鼻孔入口处及鼻孔以下的这个范围。身为救生，你不需要试着去感觉气息的接触，或是觉知气息是经过左鼻孔或者是右鼻孔。如果你不必刻意努力就可以觉知到，那没有关系。否则只要能感觉气息的进来，气息的出去就可以了。只是觉知气息进来出去就够了。现在开始练习内观，从头顶开始，并且继续往下移，往下移，移到脚趾尖，然后从脚趾尖往上移到头顶，继续以两个方向移动。要将你的注意力移过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在这过程中 感觉不同的感受，并且以了知无常的智慧，保持完全的平等心，完全的平等心。无常，无常，无常 ，anicca, anicca, anicca。将你的注意力经过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不要忽略了身体的任何一个小部分，一遍又一遍，将你的注意力移过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当你从头移到脚，从脚移到头时，观察所体验到的每一个感受，不要偏好任何一种感受，也不对任何一种感受有偏见，不要对感受给予评价，否则你将有产生贪爱和嗔恨的习性反应的危险。你必须从这疯狂的旧习性模式中解脱出来，无论是任何感受，都不再贪爱，不再嗔恨，完全了知每一种感受，无论是任何感受，都有相同的特性，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特性，无常、无常、无常 ，anicca。Anicca, Anicca。无常，无常。无常，整个身体的结构和整个心理的结构，以及由于身心接触而产生的所有的感受 Vedana， 由于两者的接触，身与心的接触而升起的感受，这些都是无常，无常，现象，现象，升起，灭去，升起，灭去，不断地在经验的层次上了知这个实相，不断地增长你的智慧，不断地增长无常法则的智慧，不断地增长你的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不再贪爱，不再嗔恨。很可能有时你在全身或在身体的某些部分感觉到非常坚硬、紧绷、粗重、不愉悦的感受，当你遇到这样不愉悦的感受时，不要以嗔恨反应， 不要以嗔恨反应，否则你将失去内观的部分。你正在增强你的嗔恨、嗔恨、嗔恨的旧习性模式。你必须从中出离，增长你的平等心，以不愉悦的感受增长你的平等心，完全了知这不愉悦的感受不是永恒的，不会永久存在的，这也有相同的特性，升起灭去的特性。它升起并且好像停留在那里一段时间，但迟早它一定会灭去，一定会灭去。可能有时在全身或身体的某些部分，你感觉到非常微细的波动，愉悦的波动，一种顺畅的流动，一种非常愉悦的波动。当你遇到这种经验时，不要对它产生贪爱或执取，否则你就不是在练习内观。你正在增强贪爱、执取、贪爱、执取的旧习性，你并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因此，保持平等心，完全的平等心，去除贪爱，去除嗔恨。要知道，我们正在练习内观来破除旧习性模式，破除这产生贪爱、执取的习性模式，以及产生嗔恨、嗔恨的习性模式。练习内观的目的是要从旧有的习性中解脱，从贪爱和嗔恨、贪爱和嗔恨的习性中解脱。持续了知我们为什么练习内观，不要忘失你练习内观的目的。有必要体验一些不愉悦的感受，以去除嗔恨的旧习性。只有当你体验到不愉悦的感受时，你才有很好的机会去破除产生嗔恨的习性。当你仍然无明时，每一个不愉悦的感受都让你持续增强嗔恨的习性。你持续不停地增强你的束缚，不断地加强痛苦。要保持智慧，一直保持智慧，利用不愉悦的感受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从嗔恨和厌恶、嗔恨和厌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每一个不愉悦的感受都是欢迎的。只有当你体验到一些不愉悦的感受时，你才有办法解脱嗔恨的束缚。体验不愉悦的感受是好的，把这些不愉悦的感受当作工具，用来破除 你的嗔恨和厌恶，嗔恨和厌恶的习性反应的工具。如果你没有体验一些不愉悦的感受，你如何能对抗嗔恨的旧习性？要欢迎，每一个不愉悦的感受都是受欢迎的，欢迎的。如果你开始厌恶不愉悦的感受，并且开始贪爱愉悦的感受，你就与解脱离得很远很远。这是旧习性，总是厌恶不愉悦的，总是贪爱执取愉悦的感受。你必须破除这习性模式。所以，当你每次体验到不愉悦的感受时，就利用它来破除嗔恨的习性。当你每次体验到愉悦的感受时，就利用它来破除贪爱执取的习性。持续不断的了知，为什么要练习内观？持续不断的了知，如何练习内观，并且正确的练习内观？要正确的了知，正确的练习，你一定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你一定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持续有智慧的用功，耐心的、坚定的、认真的用功。 Now start practicing vipassana. Start from the top of the head.And keep moving down, down to the tips of the toes, and then from tips of the toes to the top of the head. Keep on moving in both directions, and see that you pass your attention through each and every part of the body.Feeling different sensations on the way and maintaining perfect equanimity wi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impermanence, anicca.Pass your attention through each and every part of the body. Each and every part of the body. So that you don't neglect any little part of the body. Every round, pass your attention through each and every part of the body.And every sensation that you experience as you move from head to feet and feet to head. Don't have preference for any particular sensation, nor have prejudice against any particular sensation. Don't give any valuation to the sensations. Otherwise, there is a danger of your generating sankharas of craving or aversion. You have to come out of this mad habit pattern. No more craving. No more aversion. Whatever the sensation may be, understanding fully well that every sensation, whatever it may be, ha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of arising, passing away, arising, passing away, anicca, anicca, anicca. The entire physical structure, the entire mental structure, and all the resultant Vedana sensations because of the contact of the two. The sensations that arise because of the contact of mind and matter, all these are impermanent, impermanent, ephemeral, ephemeral, arising, passing away, arising, passing away. Keep on understanding this reality at the experiential level. Keep on strengthening your punya. Keep on strengthening your wisdom of the law of impermanence. Keep on strengthening your equanimity, equanimity, equanimity. No more craving. No more aversion. But possible at times you may feel very solidified, intensified, cross sensations, very unpleasant sensations throughout the body, or maybe on certain parts of the body. When you come across such unpleasant sensations, see that you don't react with aversion. Don't react with aversion. Otherwise you are missing the path of vipassana. You are strengthening your old habit pattern of aversion, aversion, aversion. You have to come out of it. Strengthen your equanimity. With every unpleasant sensation, strengthen your equanimity. Understanding fully well, this unpleasant sensation is not eternal, not going to last forever. This also has got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the characteristic of arising, passing away. It arises, seems to stay for some time, but sooner or later bound to pass away, bound to pass away. Quite possible at times you may feel very subtle vibrations, pleasant vibrations, the free flow of very pleasant vibrations throughout the body, or only on certain parts of the body. Whenever you come across such experience, see that you don't start generating craving or clinging towards it. Otherwise you will miss the practice of vipassana. The You are strengthening your old habit pattern of craving, clinging, craving, clinging. You are not coming out of your misery. Therefore, maintain equanimity, perfect equanimity, free from craving, free from aversion. Understand, we are practicing Vipassana to break the habit pattern of generating craving, craving, and the habit pattern of generating aversion, aversion. The purpose of the practice of Vipassana is to come out of the old habit pattern. Come out of the old habit pattern of craving, aversion, keep on understanding why we are practicing Vipassana. Don't miss the aim of your practicing Vipassana. It is necessary to experience unpleasant sensations to break your habit pattern of generating aversion. Only when you experience unpleasant sensation, you get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break your habit pattern of generating aversion. When you remain ignorant, with every unpleasant sensation, you keep on strengthening your habit pattern of generating aversion. You keep on strengthening your bondage, you keep on strengthening your misery. Remain in wisdom. Always remain in wisdom. Make use of this unpleasant sensation to liberate yourself. Liberate yourself from the bondage of aversion, hatred, aversion, hatred. Every unpleasant sensation is always welcome. It is only when you experience unpleasant sensation that you find a way to come out of the bondage of aversion. Good that you are experiencing unpleasant sensation. Make use of this unpleasant sensation as a tool. Tool to break your habit pattern of generating aversion, hatred, aversion, hatred. If you don't experience unpleasant sensation, how can you fight your old habit pattern of aversion? Welcome, welcome. Every unpleasant sensation is welcome, welcome. If you start hating the unpleasant sensations and start craving for the pleasant ones, you are far away from your liberation, far away. This was the old habit pattern. Always hating the unpleasant, always craving and clinging to the pleasant. This habit pattern you have to break. So every time you experience an unpleasant sensation, make use of it to break the habit of aversion, aversion. Every time you experience a pleasant sensation, make use of it to break your habit pattern of craving, clinging, craving, clinging. Keep on understanding why we are practicing Vipassana. Keep on understanding how we are to practice Vipassana. And keep on practicing Vipassana properly. Understanding it properly. Practicing it properly. and you will certainly come out of your bondage. You will certainly come out of your bondage. Keep working intelligently, patiently, persistently, ardently, ardently. Sure.